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考虑直接制裁普京。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啊，1月26日嘅朝头早，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寻日咧继续有过百宗嘅确诊个案，关于新冠病毒方面啦，124宗，咁其中有50宗咧嘅患者就系住喺葵涌村。嗱，細分點樣咧？28宗就係住喺日葵樓啦，10宗咧就喺下葵樓，7宗就喺影葵樓。咁連埋咧初步陽性個案咧，講緊葵涌村入邊咧已經有超過270人咧係染疫啊，即係呢個新冠病毒噶啦咁。而喺村入邊最早係爆發有呢一個嘅個案咧，就係喺日葵樓啦，21日開始被圍封嘅。如果原本5日期嚟講咧，今朝早原本就應該係屆滿噶啦。不過政府尋日就決定咧係延長圍封多2日，去到星期五先至解封啊，最快。下葵樓方面，尋日就係頭先講到啦，新增10宗個案啦，咁亦都尋日都宣布咗佢哋居民咧係要禁足5日嘅。咁又講翻下葵樓，就係佢哋前日咧係被圍封過嘅。咁尋日朝早有啲居民如果係攞到陰性檢測咧，其實都可以離開個大廈嘅。不過到尋日朝早10點左右啦，就宣布話圍封多5日嘅。各位葵涌村嘅街坊，我點睇你？無論你係喺啲圍封嘅呢幾棟大廈嗰度住啦，亦或係同樣喺葵涌村其他住嘅住户住客，你點睇咧？18723111，連日嚟都有一啲住户講到圍封期間，無論一啲檢測啊、衞生嘅情況都有啲意見嘅。而家又睇到係點咧？18723111，或者就住而家嘅疫情，會唔會你自己都係葵涌嘅居民咧？葵涌區嘅居民咧，都可以歡迎你打嚟嘅。電話旁邊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就係、是、有喺日葵樓嘅居民陳小姐。早晨，陳小姐。 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啊，你哋最新嗰個情況就係要圍封多2日，最快星期五先至可以解封啦。尋日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係點啊？ 尋日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咧，其實情緒都有啲崩潰嘅，因為本身今朝係可以出翻嚟啦，咁點知又要圍封多2日。咁我哋其實好多人都覺得包括我在內啦，都已經檢測咗6次啦，咁都係 negative 嘅話，咁繼續圍封喺大廈入面，其實係咪就係困臭鬥，即係會交叉感染呢咁樣囉。 嗯，但係尋日呢都睇到個案都仍然係雙位數啦，本身係咪都有啲心理準備嘅，即係要留多2日。 大家都其實城洞嘅居民都有啲灰心嘅，即係都覺得應該係會延㗎啦，咁就延多2日。咁大家其實對於2日之後會唔會再延呢，大家都覺得可能都好大機會嘅咁樣囉。 而家你哋譬如以你嗰個例子嚟計咧，有啲乜嘢安排呢？譬如工作上，你都好似頭先講到啦，可能擔心延完2日又再延嘅時候，工作上面嗰啲點樣安排啊？而家？ 工作上而家公司都系要我 work from home 咁样嘅，系啦。 即就算解封翻都唔使你翻工住噶嘛？ 解封翻就未倾到啦，因为佢哋可能都觉得未必咁快解封到，所以暂时如果我仲系解封，即喺围封期间都系要 work from home 咁样咯。 嗱，围封咗呢几日啦，嗰啲各类型嘅安排系咪都叫畅顺翻？无论一啲物资上面嘅提供啊，各类型嘅安排如何啊？而家？ 其实各类型嘅安排咧，继续依然都系混乱嘅。咁首先系物资方面啦，咁其实我哋居民其实反映就系消毒物资已经系冇乜啦。咁但系当局一路都落去强检嘅时候，派物资嘅时候啦，我哋有问过有冇消毒物资派啦，但系完全系话冇咁样啦。咁我哋嘗試打咗去防署條熱線，就話啊，其實我哋都已經冇消毒物資啦咁樣。咁佢嘅答法都係話啊，落到去強檢遞物資嘅時候問就會有。咁但係我哋從來都冇人收過有消毒物資啦。而家街坊係最缺呢樣嘢嘅。咁另外喺衞生方面都係冇改善到咯，係啦，因為垃圾桶運完垃圾桶之後咧。隔壁是入呢个饭车嘅，喺过程中完全冇消毒啦。亦都试过见到 CCTV 系运完啲确诊者之后，完全冇消毒咧，又俾啲街坊入 lift 咁样嘅，系啦。所以我哋都见唔到 有全层消毒或者全栋大厦消毒的情况出现咯，系啦，所以个卫生程度都是很差的。 你点肯定在个八路电视度睇到那些是确诊者混乱佢哋入去，跟住冇消毒噶嘛？ 因为有救护人员担架床啦，咁就上面瞓咗个人啦，咁我哋估计都应该系确诊者要送入院嘅。咁出咗 lift 之后，我哋 CCTV 就见到啦，23秒之后，即系成个过程都冇人入架 lift 度喷或者抹，跟住就有人有街坊就入咗 lift 咁样揿 lift 啦，咁样咯。 但再之后都冇再清洁过个 lift 嘅， 都冇，冇系啦，同埋清垃圾同埋送饭系同一个时段进行咯，系啊，所以佢系完全冇消毒嘅。 我想知头先话咧，消毒物品嗰度咧，你哋有问过即系二线又叫你落去做检测嗰阵咧，就问人哋攞啦。咁你系咁多日以嚟都冇攞过任何消毒物品啊？定系点？ 除咗第一日有派搓手液之外咧，咁多日以嚟都冇派过任何消毒物品嘅。其实我哋唔需要洗头水或者冲凉液或者系嘢食生果，其实我哋唔使嘅。其实我哋而家最缺就系消毒药品，例如消毒火酒啊、消毒纸巾嗰啲咯。 药物方面咧，因为其实延长多两日，如果啲人系要食药嘅时候，会唔会有一啲特别安排啊？呢个？ 其实药物的安排呢，一开始都比较混乱的，一开始就说所有物资包括药物都不可以进入我们即是栋大厦啦。那我自己本身都有些药物要给我的，那变了我都要交船了两三日才可以有人送到些药给我这样咯。 OK， 而家即系头先讲到话一啲入 lift 嘅情况啦，同一啲见到一啲确诊者咁，跟住之后未消毒又有人入去啦。但我想知啦，检测嗰度啦，而家系咪仲系话要落到去下面，又要排好耐队啊，好多人啊，那个情况仲系咪咁，定系有改善嘅？ 都系冇改善嘅。咁排队检测其实佢系拍门叫人落去检测啦，但系其实个分流完全系安排检测个分流完全系好混乱咯。咁例如我哋有居民系低层嘅，佢话佢有人拍紧叫佢落去检测，咁我哋高层又有居民话拍紧叫佢落去检测，咁其实系咪全栋人都拍紧叫佢一齐落去做检测咧？咁落到去其实。因为又吸咗啲人手去咗影葵楼嗰边帮手啦，变咗每次落去条龙都好长嘅。咁以我例子嚟讲咧，其实我呢几日落去都要等超过1小时先完成到个检测咯。咁而喺检测嘅球场度又冇广播，就叫大家要排疏啲，系啦。咁变咗其实有啲街坊就会企得好密，咁变咗个交通传染嗰个风险系会好大咁样咯。 OK， 好啊，唔该晒陈小姐，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陈小姐咧就系日葵楼方面嘅居民嚟嘅，不过而家就日葵楼啦、影葵楼啦、下葵楼咧都系要围封啦呢段时间。你又点睇？会唔会除咗日葵楼嘅街坊，都对于近日喺围封期间各类嘅安排有一啲嘅意见、有啲睇法咧，好同唔好都可以讲下嘅。1872311，1872311。另外咧又请一位嘉宾，有葵青街坊联合阵线成员史思明，早晨。 喂，早晨你好， 史思明，这个阵线其实最主要是不是都了解到围封的街坊的看法？有没有刚才说到这三栋日葵楼、影葵楼、下葵楼知道尤其是下葵楼即是现在要多五日那些街坊的反应又如何？你了解到？ 是啊是啊，因为我们早前呢都做了一个民意的调查的，那么调查了大概都200个葵涌村的街坊，那么当中大部分呢都是这个入葵和影葵的街坊的，当时呢下葵是未围封的。咁咧，佢哋講嘅意見同頭先阿陳小姐都好吻合嘅。咁佢哋即係最大嘅意見咧，都係嗰、那個即係衞生同埋嗰個防疫嗰個安排啊。因為咧，我哋都俾佢打分咧，就打即係零至到十分。咁咧，衞生同埋防疫嘅安排咧，大廈衞生咧，佢哋咧係比平均分係0.85分咧，係全部最低嘅。咁甚至乎咧，係有三分二嘅受訪者係直接俾0分。咁同頭先陳小姐講法好相似咧，就一咧就係嗰個即係垃圾堆積而生啦。咁咧，我琴晚黑咧都再問緊嗰啲街坊咧，咁佢哋嘅狀況咧就係而家咧。 邊棟啊？你係問邊棟啊？係咪 入葵嘅街坊？我日葵、影葵同下葵都有問嘅。咁啊，琴晚日葵嘅街坊咧，就話啊，其實而家咧嗰啲垃圾咧都仍然係有人清嘅，咁但係咧仍然都係即係 清唔切啊，都堆積如山咧，去到 lift 口門口度去兩排立法咁樣嘅。咁而同陳小姐頭先講得好相似咧，就係、是、咧一直以嚟咧衞生環境好差啦，咁個成個即係空間咧都有呢啲臭味啦。咁同一時間咧由於亦都係冇防疫物資嗰啲派發啊，咁所以咧佢哋咧即係自身有種自身難保嘅感覺啊。咁咧，尤其是因為嗰個大廈咧，都好多感染嘅個案咧，佢哋咧用啲防疫物資咧，就用得即係燒好得特別快。咁、尤其是酒精啦、消毒紙巾啦，頭先都有講啦。兒童嘅口罩啦，都係好缺嘅。咁佢哋拖地啊，要用嗰啲漂水啊，咁咧呢幾日嚟咧，即係圍封咁多日咧，佢哋都冇收過。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呢、這個反應就比較大一啲啦，因為咧佢哋呢啲係佢哋嘅救命物品。咁其次咧，佢哋咧亦都講緊嗰個即係防疫安排咧，嗰、那個檢測其實都幾混亂，同埋嗰個即係資訊透明度都比較低一啲。咁檢 測具體係點樣資訊透明度低啲？因為我見頭先阿陳小姐都話有拍門喎，有通知佢哋落去喎嗰啲咁。 好我呢個我都補充少少。咁咧，佢哋係有拍門，有個拍門上去嘅。咁但係其實咧就由頭嗰幾日咧係比較混亂少少嘅。咁咧最後呢近一兩日咧就開始咧佢就改變咗咧就會即係拍門落去。咁但係咧其實嗰個拍門嗰個時間啊幾時落去咧佢哋係唔能夠掌握嘅，因為街坊成日都講咧話啊其實檢測嘅時間咧每日都會有變啦。究竟佢哋幾時落去檢測咧？佢哋係好被動通知嘅，即係佢哋唔能夠預知知道。咁譬如夏葵咁樣咧，佢琴晚嗰個經驗咧就係、是突然間十點左右嘅時間咧，就突然間啲人就拍門咧，咁就好多街坊即時就衝曬落去。咁咧琴晚下葵嘅街坊咧，即係佢十點鐘同我講嘅時候咧，佢話十一點幾佢先翻得到屋企。咁咧就嗰條隊咧就一路排到咧就倒灌翻去下葵嗰、那個大堂嗰個位置嗰度咁樣。咁佢哋就覺得呢啲安排好唔理想啊。咁樣如果佢可以即係早啲知道，或者佢可以更加清晰知道，好似頭先陳小姐咁講啦，佢知道譬如一樓至到五樓係幾點鐘嘅。咁就可以完完全全就可以做得到個分流啦，咁就可以減少人群喺個大堂度聚集啊，或者喺個檢疫站度聚集嗰個交叉感染嗰個風險啦。咁呢個佢哋都好擔心嘅。 但照你佢拍得門唔係都係已經做咗分流咩？佢拍得門可能就係拍某幾層落去，咁其實唔係已經做咗分流咩？點解仍然落到去都係？ 呢、這個咧，我哋都好疑惑嘅，因為其實佢拍得門其實就 suppose 就應該係分咗流咧，但係琴日嗰個經驗咧就係一拍咧，原來咧樓下都哇聚集咗即係成群嘅街坊都百幾人咁樣。咁街坊就有啲疑問，就係究竟佢係咪真係分流㗎？咁所以呢個都不得而知啊。咁但係街坊就話人流咧係冇之前嗰幾日打蛇病打得咁犀利嘅，因為之前嗰幾日咧平均嘅等候時間係兩個鐘嘅。咁但係咧仍然都唔少啊。即係咧街坊最擔心嘅就係、是、即係人群聚集得太多嘅話咧，就會交叉感染同埋個空氣會唔好啊嘛。咁所以呢個位都可能要即係諗有啲咩方法可以解決。 除咗話即係落到去檢測人多咯，見有啲人都擔心就係喺個升降機入面嗰個嘅情況，亦都有啲街坊咧喺傳媒即係受訪嘅時候咧，都提到話驚所謂有困獸鬥，即係本身可能冇感染嘅，反而喺圍封期間咧，因為各種嘅安排等等咧，可能反而令到佢哋有感染嘅一個所謂困獸鬥嘅情況。你有冇聽過啲街坊咁講？ 有啊，尤其是咧係有小朋友嘅街坊咧，佢呢個即係反應係特別強烈嘅，因為咧頭先都即係有講過咧，就係嗰、那個即係正如你所講咧，其實嗰個 lift 嗰個消毒咧其實係唔頻密嘅，咁尤其是係當佢一叫佢落檢測咧，咁樣每個 lift 即係十幾個人咧一輪一輪咁樣運落去嘅時候咧，其實嗰個 lift 如果唔清毒嘅喎，即係唔消毒嘅話咧，嗰、那個交叉感染係好強嘅，咁而亦都有街坊講過咧，就係喺確診個案咧。即係 announce 咗之後咧，其實咧99咧嗰個樓層都未被消毒啊，咁啊街坊就話而家嗰個新嗰個病毒咧就都空氣感染噶嘛，好似聽聞咁樣，咁又唔消毒啊剩嘅時候咧，咁佢哋咧就連窗口啊門啊完全都唔敢閂。咁我頭先講過就係、是、即係有小朋友嘅家長咧就即係更加擔心啦，因為其實而家小朋友咧佢唔係好多，但係有得打針噶嘛，因為打針即係小朋友嘅打針咧都即係啱啱先開放。咁所以佢就話冇打針嘅小朋友帶住落去，咁啊兩三個咁樣小朋友咧，佢嗰、那個佢隻手又會亂摸啊，咁跟住咧通常咧家長有一兩個小朋友咧，咁落到去咧，咁咧一個有小朋友嘅家長咧就特別擔心咧，就係咧佢啲 即係抵抗力又可能差啲啊，咁咧小朋友就會好快去中招。咁所以咧，我都聽過有啲家長咧就講咧話，其實佢而家個精神壓力好大，打得好教掛。咁咧佢每一日咧都諗盡方法咧，點可以令到啲小朋友咧可以即係避開呢個強檢，但係佢知道唔得嘅咁樣。但係佢個心、個心就有咁嘅掙扎。咁所以佢其中一個咧。佢哋即係有家長嘅小朋友嘅諗法咧，都係會唔會都可以安排咧一啲上門嘅檢疫去幫呢啲小朋友啦？尤其是係可能有啲過度活躍啊，或者係啲特別需要嘅小朋友， 安唔安排到咧？但係 好有困難嘅，即係我琴日咧就先聽到第一個成功嘅個案咧，就係、是、家長就因為即係小朋友有過度活躍，就即係都打咗電話落去咧，終卒之咧係應該係入。葵嘅街坊嚟嘅，琴日都應該過咗三四日嘅啦。咁佢即係每一日佢咁去 request 咧，終於第一次成功咗。但係咧，就大部分嘅家長都唔成功嘅。咁所以可能睇下，可能有翻關關當局可唔可以都安排下呢啲上門嘅檢測啦。咁啊，令到即係有小朋友啊，或者有特別需要嘅小朋友嘅家長咧，嗰、那個心理壓力或者個情緒都可以得以舒緩。 好啊，唔该晒史思明，多谢你又同你倾到呢度。史思明就系葵青街坊联合阵线成员，其中提到其中一点啦。头先佢就话讲到一啲围封嘅街坊，尤其是啲家长咧，特别担心小朋友，因为佢哋可能好多都未打针啦，亦都担心佢哋可能会乱摸啊等等啦。咁所以佢哋话精神压力都好大，希望可唔可以做一啲上门，系唔使即系特登走落去做检测嘅，系咪可以安排到上门咧？咁但系佢都话有呢啲个案，但系都可能系唔多啦，有个咁嘅情况嘅咁。另外咧，講到打針方面，其實青少年咧係打新冠疫苗啦，之前都話打伏必泰有可能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有啲心肌炎，不過都話係罕見嘅情況嚟嘅。咁見到咧，港大醫學院研究就發現啦，如果以每10万名啊12岁或者以上青少年接種伏必泰疫苗為基準啦，如果接種第一劑伏必泰之後，就有3个人咧係出現心肌炎。打第二劑大概有22个人出現心肌炎。對於青少年打伏必泰疫苗啦，研究團隊有冇啲乜嘢建議？佢哋成個研究又點做嘅咧？詳情揾佢哋同我哋講下先。電話旁邊有港大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系主任黃志基教授，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 早晨，教授。頭先講到話青少年打完呢個伏必泰之後，係咪會有心肌炎嗰個研究啦？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啲數據係點樣收集啊？點樣比較同埋係幾時做？有冇啲咩重點睇到咧？ 其實我哋咧就睇咗喺由開始打伏必泰啦，喺呢個年輕人裏面，直至到去到即係10月18号嗰陣時啦。咁我哋睇翻究竟佢哋有心肌炎嗰、那個風險有幾大嘅時候咧，我哋就計算得到就係話打第一針同埋打第二針咧，其實就係相差好遠嘅。咁最主要我哋見到就係話第二針特別係喺男仔嗰方面啦，咁係年輕人嘅時候咧。佢哋嘅心肌炎嘅風險咧，係比大人係高出好多嘅。咁我哋就係睇翻佢哋用喺呢一個衛生署裏面嘅疫苗嗰個嘅 record 啦，就跟蹤翻佢哋喺醫管局裏面嘅心嗰、那個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嗰度睇翻，睇下有邊一個就發生到有心肌炎要入醫院咯。 你講緊係打第二針嘅青少年比大人出現心肌炎。嘅機會高嘛，講緊都係打第二針啊嘛。但係如果從第二針同第一針去比較，青少年方面嗰個風險係高幾多咧？ 如果以青少年佢自己本身嚟講，第一針同第二針相差嘅風險大概7倍左右。咁所以因為咁嘅原因咧，所以喺政府亦都係9月嗰陣時咧，就決定咗就係話不如我哋打住一針先，咁就唔好打住第二針，因為大部分嘅心肌炎產生都係喺第二針之後發生嘅。咁所以變咗就係用咗話打咗第一針先，然之後先至再過多幾個月之後先咗第二針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見到心肌炎起碼打完第一針之後出嘅機會咧就會少好多咯。 但佢哋相隔嘅時間冇關係，即係譬如你先話打第二針比打第一針係多7倍。嘅風險，但係呢一個個風險個比較係佢哋相差幾多個禮拜打第二針而出現嘅咧？ 嗱，應該咁樣講法啦，因為我哋當時咧全部都係跟翻21日嗰個嘅時間去打啦。咁我哋發覺喺外國嘅地方咧，因為有啲地方咧佢係用咗3个月嘅時間咧先至打嘅，因為好似英國或者係好似加拿大咧，最早期嘅時候因為佢哋唔夠針啊，咁所以好多人就算係大人又好細路仔都好咧，佢哋打嘅時間咧都係較為長少少咯。 咁我哋發覺其實如果你打嘅時間係長少少嘅時候咧，你產生嗰個心肌炎機率咧係會低咗嘅。咁喺我哋而家香港嘅數據裏面，我哋只係睇到暫時只係睇到廿日之後發生咩事咯。咁所以頭先我哋講嘅話，嗰七倍咧係講緊打完第一針，跟住二十一日之後打第二針所見得到嘅數據咯。 嗯，所以理論上係咪即係越隔得長就代表嗰、那個患心肌炎個風險就係越低咧？喺第二同第一針之間？ 如果根據而家喺我哋知道外國嘅數據裏面嚟講咧，似乎係應該係咁樣咯。咁所以後尾政府嗰個即係策略裏面咧，專家小組都決定咧就係話，我哋打完第一針之後咧，我哋等幾個月之後先咗打第二針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又開始打翻第二針啦。咁我哋相信咧，應該就係會減低到嗰個嘅心肌炎嘅機率咯。 嗯，所以但係你哋嘅建議究竟係建議啲青少年係打一針好啊，定係打第二針但係隔耐啲係邊樣咧？ 其实而家嗰个暂时个建议咧，就系打咗第一针先，因为其实打咗第一针之后咧，你系已经有一啲嘅保护噶啦。咁纵使未必系即系可以有完全嘅保护啦，但系其实喺我哋身体上边已经开始产生紧抗体啊，同埋喺我哋里边嘅记忆细胞里边系都有个记忆力喺度存在嘅时候咧，咁就算咁唔好彩系感染到之后咧，个身体都会对个即系都会对呢个严重嘅新冠病毒个反应冇咁犀利咯。 O K， 即系总之第一步都系打第一针先。 系啦，冇错。所以我哋就系讲话，如果大家嘅家長或者係啲青少年係擔心嘅時候，打咗第一針先。 明白。 因為其實打第一針之後，我哋見唔到好大嘅問題。 好啊，黃子基教授，八點半之後轉頭再揾你再傾一陣，好嗎 ？OK， 謝謝 好，唔該。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完成土瓜湾红光街21、23、25、27、29、31、33和35号嘅强制检测，发现两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因应昨日发现一宗涉及变异病毒株的感染病例，政府截至昨晚11点半起，在受限区域内为大约190人进行检测。政府截至凌晨零时检测大约40人，到访的大约65户，有大约10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另外，政府亦都已经完成深水埗圆洲街24至26号卫生楼的强制检测，没有发现阳性个案。俄罗斯话正系密切关注美国喺乌克兰问题上嘅最新举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批评美方无论喺信息或者实际行动上都加剧乌克兰周边紧张局势。美国国防部早前话，大约8500名嘅美军士兵高度戒备，有需要嘅时候可以随时部署到欧洲。俄罗斯军方之后宣布，在靠近乌克兰的南部军区和克里米亚半岛展开演习，共投入大约6000名的士兵。俄方称演习为战备检查，出动战机、轰炸机、防空系统以及黑海和里海舰队的舰艇进行射击演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东部的局势仍在控制之中。泽连斯基发表视像讲话，呼吁民众保持镇定，又说正是努力安排他和俄罗斯、德国和法国领导人会面。他强调欧盟和很多国家的外交官仍然留在首都基辅，虽然有几个国家的外交人员撤走，但并不意味必然会导致局势升级。英国新增94000多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增加5800多宗，再多439名患者死亡，单日死亡人数是去年二月以来最高。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大幅增加，反映周末期间通报滞后。另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截至今个月14号的一个星期内，共有1382名新冠患者死亡，比前一星期增加50%，亦都是自去年3月以来的最高数字。

能有一個嘅副作用就係心肌炎，雖然都係話罕見嘅咁。咁啊見到咧，頭先都繼續同咧港大醫學院方面咧嘅黃志基教授咧傾啊，有關於佢哋呢一個嘅研究，究竟當中嘅風險係點咧？打第一針同第二針嗰個嘅風險係相差幾多咧？咁繼續同佢傾先。電話旁邊咧就有港大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主任黃志基教授，早晨。 早晨， 教授，不如我哋再基础啲，虽然过往都讲过，头先都提到就系话青少年打第二针嘅风险，伏必泰系讲紧，都系比成年人打第二针嘅风险高嘅。其实嗰个原理背后系啲咩嘅咧？系 嗱，其实到而家咧，我哋大家都唔系好清楚点解啲年轻人打完呢个伏必泰之后，嗰、那个反应系会大过呢一个嘅大人啦。咁但係普遍嚟講咧，我哋見到咧，以其他譬如發燒啊，或者係即係嗰啲紅腫嘅情況咧，我哋都係見到咧細個嘅年青人啦，或者細路仔咧，係比大人多啲嘅，而大人咧又比老人家多啲嘅。咁我哋會相信可能係因為佢哋本身嗰個免疫系統嘅反應咧，係較為強壯過一啲大人嘅時候，所以變咗佢哋可能有機會產生一個即係發炎嘅風險喺度存在咯。 嗯，嗱講緊話，如果有心肌炎係咪最嚴重係可能導致一啲死亡嘅後果？但係而家暫時睇到咧，打完針而有心肌炎嘅個案有冇去到咁嚴重咧？ 嗱，我哋嘅研究裏面咧，我哋就暫時未見到有任何嘅病人咧，因為真係打完伏必泰之後就產生嘅心肌炎導致到死亡啦，甚至乎你話去到要入去深切治療部治療嘅咧，我哋都見唔到咯。咁所以而家呢一刻我哋跟蹤緊嘅所有病例咧，喺呢班嘅年輕人裏面咧，暫時我哋都見唔到佢哋有特別嚴重嘅情況出現過。 剛才你都話建議起碼第一步就係打咗第一針先，如果即係以青少年嚟講，但係打完第一針之後，需唔需要考慮第二針嘅時候就係用一個溝針嘅方式，從而又減輕佢哋嘅風險呢？因為頭先講到話好多時候出現心肌炎就係打完第二針伏必泰，如果第二針打科興，你哋又建唔建議呢？ 嗱，暫時喺呢個情況裏面，我哋冇數據去到話呢一樣嘢係好啲定唔好啲，咁所以我哋暫時唔會，我自己本身團隊，我哋唔會建議做呢個動作先。咁但係如果話我哋睇翻喺外國嘅數據嘅時候咧，咁我哋相信如果係隔咗三個月之後先打嘅時候咧，那個風險係應該會減低咗嘅。咁所以我哋嘅建議，而家我哋成個團隊嘅建議都係，如果未打針嘅話，打咗第一針先。因為打咗第一針，你已經有一啲嘅保障嘅時候咧，其實對佢都係有一個安全嘅。咁而我哋可以再等話，等多幾個月之後，三個月之後先再打第二針。咁其實而家已經開始陸續有啲年輕人去打翻第二針噶啦。 嗱，年輕人嚟講喺呢個階段咧，都係講緊打第二針，但係可能再長遠啲啊，因為而家講緊其他年齡群組，尤其是大人嗰啲講緊打第三針噶啦嘛。你哋個研究有冇包括埋，如果打伏必泰嘅青少年，佢哋打完第二針之後打第三針，究竟要隔幾耐，或者當中個風險又點樣計？有冇喺你哋研究當中定係下一步咧？呢個係？ 嗱，呢個都係下一步啦，因為你都知道其實年輕人開始打針嘅時候都唔係咁長嘅時間啦，咁所以其實而家佢哋都未去到要打第三針嘅時候咯。咁我哋個好處就係因為我哋其實不斷跟蹤緊每一個喺香港打咗疫苗嘅病人，咁所以我哋而家唔係淨係睇呢一班嘅年輕人，我哋係睇埋曬所有嘅大人，所以會一路睇住佢打第三針又好，或者甚至乎有機會可能會打第四針嘅時候，我哋都會繼續跟蹤住佢哋咯。咁所以我哋希望喺未來日子裏面咧，我哋真係應該係會見到打完第一針，打完再打第二針係長隔長咗時間嘅時候，會係低咗風險啦。咁同埋我哋會相信，通常你打完第二針之後冇問題嘅時候咧，打第三針會出事問題咧，應該係會再低啲咯。 同唔同意？因為而家譬如打咗一針嘅伏必泰，以青少年嚟講，佢哋係可以叫做完成咗接種嗰個定義嘅啦嘛。有冇需要喺譬如你哋嘅研究都話可能隔咗第二針，隔咗三個月，其實都安全嘅。有冇需要其實改一個嘅完成接種定義咧？只要佢哋隔夠時間，咁其實個風險就可以降低，可唔可以咁講？你哋建唔建議而家青少年打伏必泰係改一個完成接種定義係兩針，但係中間隔三個月？ 其實而家我哋已經係去到個地步，都係提議佢哋係三個月就先打噶啦。咁但係如果家長係即係要好想佢哋早啲打嘅，因為其實都有其他原因嘅，佢可能要過外國讀書嘅時候咧。咁喺外國嚟睇嘅話，都係要兩針嘅時候咧。咁喺呢個情況裏面，佢哋都係可以打兩針嘅。咁但係而家我哋嘅建議係打住一針先，然之後等三個月之後先再打第二針。 咁喺咁嘅情況裏面，我哋會相信減低個風險咯。咁但係都講翻啦，就算係打兩針都好咧，個風險亦都係唔係話可以話講緊，即係每幾個人會有一次，會有一個人有事，都係講緊每幾千人先會有一個有事咯。同埋亦都而家我哋起碼係我哋喺香港嘅數據係好明顯，呢一班嘅細路仔咧，呢班年輕人咧係暫時未有一啲好嚴重嘅後果出現過。 嗯，我想知其實心肌炎有冇分程度之分？因為我見你哋有啲又話會自己好翻嘅，係嘛？ 其實大部分嘅心肌炎都會自己好翻嘅。咁其實心肌炎唔係淨係因為打完伏必泰之後先會有事。咁、其實心肌炎喺一個正常嘅即係環境裏面咧，都會有機會會發生嘅。咁最主要發生嘅原因就係因為呢、這個特別係因為感染啦。其實你都可能以前有人聽過話，以前聽過有人話啊感冒去到即係發到去個心嗰度，其實就係啲感冒嘅嘅細菌去個菌去咗個心臟裏面產生心肌炎喎。咁所以話其實係咪話去到個地步大家要咁擔心呢？其實我就覺得唔係去到個地步要驚得咁緊要囉。同埋頭先都講咗啦，其實打第一針會發生心肌炎嘅機會係真係好低。 因為我嘅疑問就係會唔會其實嗰個數字上面係有低估咗，即係譬如你而家話打第一針係幾個話，打第二針係廿幾個青少年有心肌炎，會唔會就係因為症狀太輕微，根本佢哋就唔上報到，即使自己係有心肌炎，但可能佢初初有事，咁慢慢睇睇下啊，原來後屘又自己康復咗，所以根本係低估咗呢個嘅副作用咧。 啊，呢個一定有可能啦，因為其實全個世界都係靠呢一啲嘅電子即係醫療記錄去到做研究嘅。咁所以無論喺香港又好，或者喺英國、美國都係啦，我哋都其實用緊呢個嘅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啦，即係嗰個醫院裏面嘅電子記錄去睇啦。咁但係如果我再翻轉講一句説話，就係話如果嗰啲即係病徵係微得咁緊要，連佢自己都唔覺得有問題嘅時候咧，咁究竟係咪真係咁嚴重咧？咁所以呢個反而係個重點咯。咁相對嚟講，其實喺需要去到覺得有病徵，需要去到入到醫院去檢查嘅。全部都後尾係完全冇事可以出翻嚟嘅時候咧，其實呢個都話翻俾我哋聽，大部分呢啲嘅病徵、呢啲嘅症狀咧，都係唔嚴重 啊。OK， 好啊，唔該曬黃子基教授，多謝你。黃子基教授就係港大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係主任嚟嘅。會唔會你自己都係家長咧？點睇今次呢個研究？有關於廣都講到啦，話打伏必泰嘅青少年有可能有其中一個副作用啦，就係、是心肌炎。咁雖然話嗰個嘅風險都係相對低一啲嘅，你又點睇？一八七二三啲咧，一八七二三啲咧。另外講到啦，就係而家小學就要暫停面授啦。咁啊，將來啦，如果要恢復翻半日面授之後，再去翻全日課嗰個條件咧，就話要同接種率掛鈎。因為見到教育局咧都通知有啲學校啦，就話咧會參考中學而家個模式，小學全校師生完成接種的比率去到七成，而且是夠十四日啦，可以申請全日面授課。個別級別如果是達標，即都是講緊師生接種率是去到七成有夠十四日咧，都可以係獲准咧呢個級別啦，個別級別可以恢復呢個全日面授課啦，以及其他活動等等嘅咁。對於學校嘅小學生要打針去到一定比率先至可以回復面授課，你點睇？你係家長又好，你係學生又好，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家長會唔會都考慮呢一點作為安排仔女打唔打針嘅一個考慮咧？點睇一八七二三一一？電話旁邊請一位教育界嘅代表同我哋傾啊，有津貼小學議會主席胡燕芬校長，早晨。 系早晨，主持。 早晨，校长，点睇今次嘅安排啊？即系话要即系小学生都好啦，都要师生七成打晒针，够十四日，咁先至可以恢复翻全日面授课。呢、這个安排点会唔会都令到啲家长系考虑俾个仔女打唔打针咧？ 嗱，我谂两个方面啦，第一就系教职员嗰度咧，就绝对冇问题噶啦，因为即系二月廿四号开始个疫苗气泡咧。教職員必須要打咗針噶啦。咁至於學生嗰方面咧，暫時嚟講，我哋觀察都係言之尚早啦。第一就係話，其實好多家長依家嗰個關心咧，就係究竟過完年之後可唔可以恢復面授？咁呢個係首要啦，即係無論半天好或者點樣好，即係家長都期望嚇過完年之後可以翻翻嚟面授先。咁至於打針嗰方面咧，其實家長都有啲擔心嘅，即係譬如話小朋友打完針之後會唔會有啲 嘅過敏嘅反應啊，會唔會係出現一啲嘅其他嘅症狀啊咁樣？咁我估係需要家長需要咧係多啲嘅數據啦，或者係會唔會都有一啲政府嘅宣傳啊，打咗嘅小朋友啊，咁都係有啲好良好嘅現象，都冇乜大嘅反應啊，咁俾家長有個信心咧，佢哋先至會係即係積極咁樣去回應呢一個接種嘅安排嘅。咁為學校嚟講咧，暫時因為停面授啦，我哋都未有機會咧係接觸到家長。咁我估都係即係可能喺假期嘅期間，我哋透過電子通告啦，或者係恢復面授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徵詢下家長嘅意願咧，先至作安排。咁當然作為學校嘅管理層咧，我哋都係積極鼓勵家長去考慮係幫小朋友接種，因為為小朋友都係多重嘅保障啦。 嗯，暫時雖然即係未通知到家長啦，未直接溝通到啦，應該咁講。但家長過往俾唔俾仔女去打針？你哋學校有冇即係問過大概佢哋嘅考慮或者諗法係點？全日課係咪可以上到？係咪佢哋其中一個考慮之一咧？你估計？ 我谂上全日课呢一样嘢咧，为家长即系全港咁多嘅家长嚟讲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嘅。即系就以本校为例啦，其实家长都对于要求打针先至翻全日课咧，其实都有啲嘅考量嘅。即系特别系已经系即系半日制嘅上课都运作咗一段时间啦，有个别嘅家庭咧，佢屋企有人照顾到嘅。咁佢反而會覺得啊，我都多咗啲空間咧，去讓小朋友咧係喺屋企進行呢啲自學啊，或者係照顧。咁但係當然亦都有一部分嘅家長咧，係譬如雙職嘅家長啊，佢哋都好需要咧，係即係學校幫手照顧。咁所以其實係未有一個好共識喺家長群之中。咁但係你話如果係要將個疫苗去接種疫苗嗰個百分比咧，同全日制掛鈎咧，我估為家長嚟講就唔係有太大嘅誘因咯嚇。咁呢度其實中學過去嗰年做要接種七成先至可以全日翻學咧，其實都需要好長嘅一段時間，都即係要好幾個月咧先至嗰個學校嘅申請做全日制嘅率咧先至提高。咁我諗為小學嚟講，可能嗰個觀望更加長添。咁但係即係我哋都會積極鼓勵啦嚇，即係無論為學校為小朋友嘅全人發展，我哋都希望能夠可以係盡快恢復全日嘅面授嘅。咁但係接種呢一個嘅情況咧，都係取決於家長嘅意願咯。因為小朋友都係年紀上細啦。家長作為監護人咧，佢有最大嘅決定權咯。 會唔會啲家長都好緊張，即係學習進度或者個別級別，尤其是即係大啲嘅小六嗰啲咧，要升中嗰啲咧，想快啲有全日面授課，所以就安排打針啦。咁會唔會有個咁嘅考慮咧？ 其實為小學嚟講咧，那個學習進度其實半日課咧，我哋其實都跟到個進度嘅。咁特別係小學生咧，無需要面對一啲公開考試嘛。雖然係五六年班要預備嗰個情分試，但係情分試始終都係即係校內嘅進度啊，校內嘅評估啊，咁樣所以其實過去嗰段時間咧，其實好多學校咧都調節咗個進度啊，同埋嗰個時間表亦都係調節咗。咁依家其實個缺失就在於下午嘅時間咧，好多小朋友會冇咗一啲學科以外嘅一啲興趣嘅發展啦，或者係啲人際關係嘅建立啦，特別可能係一啲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嘅照顧嗰度咧，係有啲缺失啦。咁至於你話即係整體嗰個學習嘅進度咧，我覺得就未至於話好大嘅墮後咯。 所以你覺得要真係去到個別班別，甚至係全校可以面授課翻，而家講到要七成呢條門檻，你覺得最快去到幾時咧？真係？ 我諗真係今個學年嚟講，如果去到五月能夠有部分學校做到，其實都已經係即係好即係嗰啲學校都好成功嘅推廣呢一個接種疫苗㗎啦。咁我自己睇咧，即係普遍學校今個學年都未必能夠有好大嘅即係能夠全校做到咯。即係你話個別班級會唔會做到咧，就要睇家長同學校之間嘅溝通啊。同埋即係政府可能做多啲宣傳啊，即係喺接種疫苗嘅時候嗰啲嘅反應啊，或者係嗰個良好嘅效果啊，咁讓家長多啲聽到而接受去進行。咁喺學校方面絕對係會配合嘅， 即係如果有足夠150人嘅家長願意打咧，我哋都願意配合咧，係一啲外展嘅服務到校去進行。 呢個係講緊科興啊嘛，呢個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伏必泰係唔可以外展噶嘛，因為要溝針嗰個問題。咁另外就係、是、即係如果人數唔多嘅二三十人嘅學校都願意配合咧，係派老師啊或者係教職員咧，係陪同啲小朋友係去到啲疫苗中心去注射。咁所以其實為學校嚟講咧，就住即係接種疫苗咧，絕對係同即係教育局嗰邊配合嘅，咁最主要係睇家長嘅意願，佢是否即係同意俾小朋友去接種啫。 但伏必泰咧，頭先都講到就話五至十一歲嚟講咧，就冇一個即係到校嘅外展接種服務嘅，只可以即係團體預約啦。而家講緊呢個年齡層，去一啲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嗰度注射，你覺得會唔會都影響啲家長安唔安排仔女去打啊嗰個意欲？同埋係咪去呢啲中心又好到校注射好，都一定要家長陪同噶？ 其實佢又冇話規定嘅，咁但係如果作為即係學校咧，如果家長可以陪同到咧，我哋係更加歡迎嘅。個原因就係話，即係始終譬如我哋成年人咧打完針咧都要休息十五至到三十分鐘啦，即係喺個過程當中唔知會有啲乜嘢嘅反應。咁如果家長能夠陪同嘅話咧，咁係最理想嘅，即係無論為醫護人員啊、小朋友有啲咩反應嘅時候咧，家長可以即時作一個決定啊，或者係即係點樣安排。咁但係當然我哋都會即係關顧到有個別家長未必能夠係抽空到一個時間。咁所以我哋喺嗰個意願選擇嘅時候咧，都會讓家長咧係有呢一個嘅選項嘅。 OK， 唔該曬胡燕芬校長。胡燕芬咧就係津貼小學議會主席嚟嘅。對於小學係咪可以恢復翻面授課全日同個接種率掛鈎咧？你點睇1872311？另外頭先有講到關於葵涌村圍封期間嘅情況，有傳媒都問到房署問到嗰啲疏導人流啊，減少圍封大廈居民喺啲 lift 入邊聚集嘅情況啦。咁佢哋跟住明報所講咧，都話自稿前咧係未獲回覆嘅咁。另外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葵涌村嘅情況。有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麥美娟，點睇而家葵涌村入邊嗰個爆疫嘅情況啊？ 正如你講啦，我自己都有去睇過，其實嗰個情況都係麻煩嘅，即係話特別係排隊落去做檢測嗰個問題。咁我都其實已經有揾到局方嗰邊啦，就係同佢哋講翻。第一咧就係延長嗰個檢測嘅時間啦。咁等佢哋，即係因為而家嗰個喺區裏面嘅檢測中心啦，就即係檢測站咧，就去到八點啦。咁我理解咧，佢哋尋晚咧其實已經延長咗噶啦，即係本來應該八點嘅，佢哋就已經做埋噶啦，即係都做嘢咗嘅咁。咁所以一路喺度調整。同埋調節咯，但係嗰、那個排隊嘅時候多人去交叉一齊排隊咧，咁呢個我哋都請佢哋啦，盡快即係睇可唔可以加到啲工作人員啦，同埋咧就係、是、最好就係做到分流啦。當然佢哋有一啲困難嘅，即係點樣去通知啊？咁佢哋都有啲人手嘅緊張啊，因為其實咁樣嘅大規模嘅圍封，佢哋都有即係好多工方面嘅工作要做啦。咁但係我哋一路向佢哋提出，就希望盡量係減少咧喺排隊嘅時候會出現有可能出現到嘅一啲大家互相即係加密咗嗰個接觸啊咁。當然啦，我哋都問過佢哋就即係嗱，佢哋就講話其實咧嗰、那個係一個即公眾嘅即係開放緊嘅開揚嘅地方啦嚇，咁樣去排隊，其實就唔係一個好高風險，但係咧當然呢個都唔係理想嘅，咁佢哋都會處理嘅。 呢個一個情況落到去排隊人多檢測嘅情況，另一個情況就係啲街坊提到喺 lift 入邊可能已經好多人啦，嗰、那個問題，所以有啲人就形容所謂會唔會出現所謂困獸鬥啊，反而本身係冇感染嘅，困咗喺度圍封就有機會出現感染，呢、這個你點睇啦？另外頭先你講到話，除咗延長檢測嘅時間之外，仲有冇啲咩方法可以疏導呢一個人流多嘅問題咧？ 一定係增加人手嘅，增加特別係採樣嘅人手嘅。咁而家我知道佢哋咧嗰個棘住嘅地方咧，就喺採樣嘅人手咧，佢哋即係揾嘅時候唔係咁容易啦。咁我亦都提過咧，就係佢哋其實可唔可以彈性啲去調咧？即係因為有一啲可能一啲某一啲嘅承辦商，佢哋接咗幾個點，但係可能有啲點唔會咁多人嘅。咁係咪可以俾佢哋有一啲彈性，自己佢嘅人手嘅調配？有邊啲早收嘅？ 嘅，或者唔好多人嘅，我就照去葵涌村度做，因為其實採樣嘅人手係即係最棘住喺度，即係如果多人做採樣啦，咁嗰個流程會快好多啦。另外就係、是、房署嗰度就要協助做嗰、那個人群嘅疏流分流咯，咁嗰個就要靠房署做，即係我諗而家因為咧就幾個政府部門可能做檢測點嘅又係一批啦，咁然後喺負責樓宇圍封嘅又係房署啦，咁當然亦都中間因為需要好多人員幫手，所以又有好多公務員團隊其他部門嘅落咗去幫手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哋而家咧即係最需要嘅咧就係、是、要有一個統合啦，因為譬如好似呢、這個咁嘅排隊咧，我都要聯絡兩個部門咧去做，因為一個是檢測站的流量，另外一個就是在座樓上面的秩序，是不是？所以如果能夠有一個統籌呢，講明是哪個部門呢，讓他又知道掌握到那個情況呢，可能這個會是比較理想一點咯。 嗯，另外想講是下葵樓，即是昨天就說要圍封五日做強檢嗰個情況啦，特首就形容咧呢個係無縫連接嚟嘅。不過咧，其實佢哋喺前晚圍封嘅時候咧，如果嗰一啲嘅居民咧係攞到一個陰性報告嘅話，其實尋日朝早咧係可以翻工啊，去出去嘅。不過後屘先至宣布話要圍封，咁就有個情況係即係有啲人話會唔會可能引致一個風險咧？因為你中間啲人可以出咗去啊嘛。點睇成個安排咧？呢、這個又係咪涉及人手啊管理問題咧？ 呢個肯定係一啲資訊溝通嘅問題嚟噶啦，其實。我都有琴日都講過，其實佢成個疫情咧，根本咧，係嗰個資訊嘅溝通咧，其實係有好大問題嘅。譬如話，令到一啲就算住喺而家喺圍封區裏面嘅居民，其實都係因為成日收到啲資訊混亂咧，令到佢哋好彷徨，根本就唔知道跟住係點。譬如今次呢一個，亦都我相信係一啲資訊嘅流通嘅問題，大家部門嘅溝通嘅問題啦。咁但係希望嘅嗰度唔係好多人啦，咁就唔會影響嗰個圍封嘅作用。 OK， 好啊，唔该晒麦美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麦美娟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嘅，讲到寻日啦，其中最后讲到就系话下葵楼围封嗰阵啊，延长围封啊，咁啊，亦都呼吁到啊，政府呼吁到下葵楼嘅居民咧就唔好搬离住所啦。咁亦都如果佢哋系围封嘅时候唔喺屋企啦，包括咧系可能出咗去做嘢嘅一啲居民啦，都希望佢哋可以系如常翻下葵楼，遵照翻咧呢一个嘅检测嘅安排嘅。不过呢个就系政府嘅呼籲嚟嘅，頭先都講到啦，成個葵涌村爆疫嘅情況，你點睇？1872311，講到而家有幾棟樓都要做一個圍封，各種各類嘅安排，會唔會你都係住喺入面咧？1872311，轉頭翻嚟咧，9點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有千禧年代，再同大家見面。 或者顯示大廈持續傳播，居民可能交叉感染。而特首林鄭月娥尋日宣布，前晚被圍封嘅下葵樓會無縫銜接封多五日，但係尋日清早有居民憑住陰性證明可以離開。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本港80歲或以上嘅長者疫苗接種率仍然不足三成。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日前同院舍代表等開會，商討進一步推高院友接種率。有與會嘅業界代表透露，其中嘅推行方向係賦予醫生權力，替同意接種嘅長者接種疫苗，家屬不能提出反對。另一個建議嘅辣椒係推行院友疫苗氣泡。會上有人提出，如果院友唔打針，家人將不能探訪，更甚的是無法走出大廳和參與院舍的小組活動。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第五波疫情重創香港，郵輪公海遊亦都被迫全面暫停。消息指，曾經在本港大力發展郵輪業務的皇家加勒比國際郵輪計劃撤出香港，將郵輪調去新加坡。另外，繼多個新春慶祝活動取消之後，黃大仙祠昨日亦都宣布，年29晚上舉行的投注香將不會開放給公眾參與，改在網上直播祈福科儀。而東華三院核下管理各廟宇在年29晚間不會延長開放時間。《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深圳宣布今日起由香港入境深圳的普通旅客入境後需要接受14日集中隔離醫學觀測和7天居家健康監測，不再實施隔離7日、居家隔離7日和居家健康監測7日。 據深圳口岸發布微信公眾號，當前國外新冠肺炎的疫情形勢仍然嚴峻複雜，為了築牢疫情防控的堅固防線，保障市民群眾健康安全，疫情防控指揮部辦公室研究作出有關決定。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教育局前日向全港學校發信，提出小學本學年恢復全日面授課堂條件，將會跟隨中學現行做法，除了全校七成教職員需已經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外，也都要求七成學生需要已經接種兩劑科興或者一劑復必泰疫苗。中小學、幼稚園可以透過醫生到校外展接種服務、團體預約形式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等五個途徑安排學生接種疫苗。大公報報導。 成報報導，香港保護兒童會轄下同樂居虐兒事件，涉及受害兒童和被捕職員人數再創新高，警方昨日再拘捕兩名職員虐兒，累計先後有20名職員落網，佔該院舍職員人數接近一半，受害兒童一共35人。不過負責監管日常運作的院長崔慧英仍然未有被營運機構和社署要求停職候查，社署昨日已經接獲營運機構提交的報告。成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觀乎過去幾日圍封情況，就算病毒檢測能力真是負荷得來，當局具體操作處理之差，實在令人放心不落。社評指，一葵樓爆疫之後未有即時圍封，房屋署應對安排混亂，行動不便的長者遲遲才獲安排上門檢測，令人覺得官僚處事僵化，但求便己而不是便民。明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說，港府外防輸入漏洞百出，連封樓強檢的安排都是一片混亂，葵涌村內檢測緩慢，送飯遲到，垃圾沒有人清理，熱線沒有人接聽等依然沒有改善。政論指，抗疫兩年多來都是一片混亂，根本就是失職，疫情已經蔓延多區，年初四復市已經無望，港府繼續萬前胡搞，疫情控制不到，經濟更加是一沉不起。《東方日報》政論。 《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本港第五波疫情嚴峻複雜，但若果食肆和表列處所無了期受限下去，恐怕會引致結業潮，損害疲弱的經濟復甦。社評說，港府應該研究以疫苗氣泡為本，妥善追蹤作為前提，嘗試彈性地略為放寬限制，考慮重啟食肆早輪晚市，重開較低風險的表列處所，穩住經濟增長和打針勢頭。經濟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葵涌村實施圍封強檢，有居民竟然因此而遭僱主扣薪、扣假甚至解僱。社評說，這樣做是干擾抗疫工作，既不合情理，亦都涉嫌違法，勞工處、平機會等專責部門和機構需要及時介入，維護僱員合法權益，懲戒不良僱主。政府更加要因應防疫行動，訂立法例指引，保障市民的權益，讓大眾安心防疫。文匯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深水埗嘅圆洲街。深水埗嘅圆洲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圆洲街去美孚方向近住北河街嘅快线需要封闭，就系圆洲街去美孚方向近住北河街嘅快线系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同埋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方向深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 入读2022-23 学年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2,120元或者38,52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2022年1月26日，葵涌村个案累计276宗，夏葵楼需围封5天，日葵楼围封强检延至本周五。 新增93宗本地个案，包括6宗源头不明。初四大幅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机会微。 同乐居怀疑虐儿案至今拘捕20人，保护儿童会已向社署提交报告。 拜登指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考虑直接制裁普京。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疫情方面的确诊个案有6宗是源头不明的。这个就是这一波的疫情以来最高。除了讲到葵涌村，刚才讲很多因为围封所以涉及的人都比较多。除了葵涌之外，荃湾区都是有一些个案，包括就说荃湾花园明华阁的 B 座有再多一名的装修工人确诊，怀疑这座大厦出现垂直传播的。见到早前都已经撤走了4至18楼5号单位和高层有4号单位的一些住户。另外黄大仙方面亦都有至少3宗的确诊。大埔方面都要注意，因为话呢在大埔林村林锦公路教寮下至到朗平花园一带有一个的污水样本采集了，咁亦都是验出有新冠病毒的，咁又要再进一步追踪啦。咁所以即係话呢，其实各区都有一些的情况出现，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即係成个卫生啦，会不会有机会是去到其他区都有一些的爆疫情况啦。你又点睇 ,18723111,18723111, 有郑太打上嚟嘅，早晨。 係肖生你好。 你好，请讲。 因为我之前呢就讲我哋嗰啲 lift 咧吓，因为你系落去检测嗰阵时好危险噶。 哦，即系你系住葵涌村嘅，你系系嘛？ 系啊，咁有时咧，你知啦，嗰啲 lift 咧，佢啲空气传染噶嘛。你戴你个口罩，如果嗰个 lift 入边有嗰人咳一声中咗招，咁我哋就系唔好彩咯。咁但系我哋住呢度系真系好焦虑啊！即不是说你封几日的问题，是应该做好一些那些比如那个病人入边是中了招的，那些 lift 你要即刻找人 follow，比如我人太负责拉的走去的，李太去消毒的，陈太下低负责，但你不要入这个 lift 啦，要做到这样东西才行的嘛，是吧？还有那些饭呢，如果送了上来呢，送饭那些它不是专业的嘛，突然间不知道那些 lift 问过那些有问题那些阴性那些阳性嗰啲人又整啲饭入去啊，咁死啦！咁送啲饭上嚟俾我哋食，又有问题。我想讲就系讲呢样嘢，希望佢哋做好少少，真系为我哋隔离呢啲葵涌村呢班街坊咧，做到好啲。咁我哋嗰啲都大家携手合作噶啦，因为我哋日日都落去检噶嘛，检又要排队，系嘛？我哋日日都要落去检。就是这样咯，先生。 Okay. 鄭太，我想问呢，我想搞清楚你是不是日葵楼啊，其实住在。 是啊是啊。 咁你呢几日嗰啲消毒情况会唔会自己，但虽然即係都要出街啦，要落去楼下去做检测等等啦，会唔会自己都要做啲乜嘢自我保护啊，消毒嘅过程。 戴两个口罩咯，就跟住上嚟呢嗰啲着拖鞋返嚟就洗干净咯。因为之前咩都冇买到，又冇买到嗰啲消毒剂，咁佢就有送嗰啲洗手液俾我哋，呢啲都有嘅。咁呢样嘢佢都做得都可以嘅。我哋依家問題咧，就係落去檢測嗰度做好啲。 OK， 係啊。 而家延多兩日咧，延多兩日有冇對你哋有啲咩影響？ 有少少，即係有少少焦慮噶啦，即係有啲不過都要忍耐啦。Okay. 我哋只能夠講係無奈。仲有，我想希望你蕭生趁你呢個電台，因為你啲影響力大啲，真係幫下我哋葵涌村呢班居民。尤其是我就喺日葵楼呢班重灾区嘅。 唔該曬你。 了解到你啦，鄭太嗰個情況，佢話佢係日葵樓嘅居民嚟嘅，講到關注到檢測啊、消毒啊嗰啲嘅情況，都係一啲衞生嘅問題啦。另外，仲有鐘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 早晨，請講。 係啊，嗱，我嘅情況係咁樣嘅，就呢個已經係五天啦。五天之後又加咗啦，加咗嘅時間咧，我講啲比較直接啲嘅嚇，唔好意思啊。 嗯。 就而家加咗之後咧，我唔希望再加啦。我睇佢嗰啲姿勢咧，就再加咧，就希望同我哋日葵樓冇關係啦。 嗯。 咁至於話嗰啲咩衞生啊、送飯啊嗰啲，我唔關心啊。我而家係失去咗自由，我好痛苦。 嗯。但你咪 每 我想知道你话即希望唔加，咁大家都希望冇再围封啦，即系希望 唔好再加啦。啲即系就系到后日，我哋出到去就算啦。 但可能都要睇个确诊个案，因为而家都仲双位数。 呢个与我无关嘅，其实就我即系非战之罪啊。 嗯。 就另外咧，就整日去排队检测。既然我哋已经系阴性啊，冇问题啦。咁就唔好整日咁走落去排队啦。根本嚟讲呢，好似係要搞到即係证明我哋有为止，係咪呢个问题啦，就係咁啦。 即係你意思唔好日日测但隔日测。 咁测咗就算啦。咁样我唔識啊，呢样嘢我真係唔識。 因为有可能嘅情况就係之前阴性咁有潜伏期，之后有阳性，所以先至日日测就会紧贴住嘅情况。 只有多嘅啫，唔会少㗎。你如果要少先至放嘅就弊啦。咁另外呢，我嗰个工作嗰度已经通知我啦，叫我唔好再返啦。 你本身做边行㗎？ 佢又讲得好婉转嘅，就话过咗年先算啦。咁其实我已经俾人炒咗鱿鱼㗎啦。 你本身做咩工㗎？係 我唔方便透露。 OK 我唔方便透露叫做咩工。佢已经系讲到好婉转，话叫我过咗农历年之后先算啦咁样。其实就已经系俾人炒咗鱿鱼㗎啦。 点算呢？咁你 过年之前咁样搞我呢，就手停口停，我真系知经济都搞唔掂㗎啦。希望有津贴或者补偿啦，就我就咁就系呢个意见啫。 OK， 好，唔该晒钟生。咁佢个情况都令人关注啦，因为都讲到喺围封期间，咁佢头先话用一个佢形容就是一个好婉转嘅方式，咁其实就系炒咗佢鱿鱼，解雇咗佢嘅。咁佢都希望有经济上嘅援助啦、津贴啦等等嘅，同埋希望尽快可以即系而家佢哋以日葵楼嚟计嘅话咧，就五日加咗两日啦，希望可以尽快系解封嘅。呢、这个就系钟生嘅谂法嚟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会唔会都好似阿郑太、钟生等等，都系住喺日葵楼或者都系住喺葵中村嘅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又请一位专家同我哋倾啊，有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早晨。 早晨，肖学文。 早晨，林伟信。我想都系先讲葵涌村个情况先，即系寻日就公布啦，28宗确诊日葵楼，10宗下葵楼，7宗喺影葵楼，即系以葵涌村就有超过270宗嘅确诊个案嘅啦。咁啊，寻日有进一步嘅围封啦，其中一栋譬如日葵就五日加多两日啦，下葵楼就禁足五日啦。点睇而家呢啲措施系咪都睇到系有效，将嗰个感染嘅个案系即系封咗喺入面，即系验到，咁就唔好将佢咧系带出个社区咁样咧？ 整体嘅情况其实都系令人忧虑嘅，因为大家明白即系葵涌村嗰度嗰个。即係人口都幾多啊，講幾萬人。咁你話要好完美咁樣去，即係做呢個行動係，即係完全係堵住曬所有嘅傳播咧，其實係困難嘅。即係你尤其是見到日葵樓人數影響大啦。咁即係雖然話即係最多，即係似乎希望啦過咗個高峰啦。咁但係你見到反而依家又見到下葵樓嗰度又即係突然間又明顯多咗。咁呢個係會令人憂慮，因為好多時候你一個一個大廈咁輪流爆發，咁始終就有好多配套都未必咁做得咁完美啦。即係大家過去幾日都聽到好多即係問題嘅出現，或者係即係所謂漏洞，或者係要即係補救都始終係會遲咗少少咁樣啦。咁另外一點就係你見到喺葵涌村出面咧，其實都亦都有好多個火頭，一啲即係好多亦都各個地區有啲不明源頭的個案，即是土瓜灣亦都有強檢找到啲個案，而過往見到是一些即強檢，但很多時候都是零確診的，但依家開始都出現那個比率相對來講是即找到個案的機會率就見到是明顯 高噶啦。咁所以就兩方面，即係無論喺葵涌村裏面同葵涌村出面咧，其實都好令人憂慮嚇。咁同埋葵涌村即係跟住落去，譬如話啱啱嗰啲聽眾都係啦。咁我估即係對佢哋嘅精神健康或者心理壓力都好大。即係比如如果再繼續係禁足嘅話，可能都會有其他嘅問題衍生出嚟，或者即係依家都仲未見到。咁所以都係整體都係令人憂慮。 嗯，有啲聽眾講到，都有啲報道講到，因為而家咧，維豐無論係延長定係新增嗰一棟，譬如下葵樓要係維豐五日啦，究竟嗰個用處係多好處多啲定係壞處多啲咧？啲居民就質疑，會唔會反而封咗，令到有所謂困獸鬥咧？即係喺個大廈入邊造成一啲交叉感染咧？咁而家從嗰個確診嘅數字上面，我哋可唔可以睇到有呢個咁嘅情況？ 我估有一點咧，大家市民留意就係，譬如話我哋成日聽到個 Omicron 嗰個潛伏期係短啲，三日咁樣，我哋好成日都會聽到。咁大家留意，我哋講緊短啲啦，好多時候講嘅中位數係三日左右。咁中位數嗰個理解，其實即是話咧，大部分人咧，或者約莫一半人咗喺三日以內會發病啦。咁其實有約莫一半人可能係超過三日先發病。咁大家知道最長有機會去到14日左右啦。咁所以你就算係移除咗嗰個感染嘅源頭，或者做咗個清潔消毒都好啦，咁有個別嘅人士，或者其實比例上唔少嘅人士呢，係會超過咗三日先至會發病出嚟。咁所以你就咁心算，如果我哋就算用暴露之後嘅五日作為一個標準嘅話呢，其實在五日之後再有機會發病的市民其實都不少的，咁所以就你話完全去譬如話過早去解禁的話咧，咁其實都有相當的部分的人其實是有機會係之後發病甚至流入社區嘅。咁當然我都亦都係同意見到，譬如話過去幾日，即係當然每日我相信都有啲改善嘅，就係譬如話嗰啲檢測啊、排隊啊、自主理嗰啲情況啦。咁有冇一個因為咁樣困獸鬥而衍生嘅傳播嘅風險呢？咁實際就唔知有冇發生過啦。咁但係風險我覺得唔係冇嘅，即係尤其是喺譬如話喺户外排隊嘅地方，我覺得相對嚟講較安全。只係話佢哋上上落落啊、搭 lift 啊嗰啲，咁我見到啲譬如話啲，即係當然我唔係喺個大廈裏面見到啦，當然睇翻啲媒體嘅一啲相片啊或者啲報道咁樣，咁好多人都。譬如都係戴外科口罩啦，都會有個即係有時會有社交距離，有時會有唔咁足夠社交距離啦，大家。咁但係我都擔心，譬如話有啲比較局促嘅地方，即係佢哋上上落落咧，咁有時有啲即係近距離空氣傳播咧，這個排除唔到。咁可能市民真係話我見到比較少嘅都係，譬如話戴翻兩個口罩啊，即係布口罩喺出面啊，外科口罩喺裏邊，即係去盡量即係增強翻嗰個即係口罩嗰個效能。咁我見到咁見到相片上面比較少市民係咁樣做，咁希望就可以做得到嘅時候就盡量減低呢啲所謂即係喺個困獸鬥而衍生出現嗰啲感染啦。咁喺數字上面暫時我哋未見到嘅，即係除非。我哋要睇睇下葵樓嘅情況係點樣咯， 或者應該睇幾多日咧？譬如日葵樓嚟計就維豐五日，而家再加多兩日啦。咁啊，亦都你頭先講到話，雖然Omicron 嚟講，可能好多時候三四日就已經發咗出嚟，但係亦都有一啲係冇咁快發住嘅。咁我哋睇幾多日先至穩陣？睇幾多日嘅確診數字可能仍然維持，先至叫做判斷到係咪有一個所謂大廈入邊嘅傳播，或者再做下一步嘅點樣做咧？ 如果係日葵樓嗰個情況，譬如你見到理論上我哋即係懷疑係一個超級傳播者。衍生的一個感染啦，當然亦都可能有第二代感染，即係令到個環境污染咗，大量嘅病毒喺日葵樓嗰度存在啦。咁我估我哋會見呢，預計會見到應該係每日咁樣去減少。雖然話有啲病發可能係即係較後時間即係第四日至到第14日都會有機會。咁但係理論上即係喺頭幾日頭一個禮拜出現嗰個比率應該都係大部分嘅。咁、所以就。唔應該會見到反彈，咁如果譬如見到反彈嘅時候，咁就會比較奇怪啦。咁、那個情況就咁、如果有反彈情況，即係話佢哋當中即係個傳播鏈仍然係存在緊嘅意思啦、 如果要安全穩陣啦，呢啲圍封嘅大廈，使唔使話要確診數字跌到去幾多先至解封？同埋你而家有啲討論話，係咪要擴大一啲圍封嘅範圍啊、檢測嘅範圍啊嘛？你又點睇咧？呢個又？ 未必一定要即係再加長，譬如亦都未必有一個好所謂硬指標去睇翻，譬如十宗以下就 OK 啦，即係五宗以下就 OK 啦，未必係咁樣，即係可能要睇翻 即係個別嗰、那個每個個案嗰流行病學嗰個調查到底點樣啦、啊、咁、至於嗰個圍封強檢嗰個，我相信即係好明顯就即係葵涌村裏面就即係一定要即係繼續加強嗰個檢測啦、啊，即係譬如話一啲就咁係一啲強制檢測嗰個情況，睇下理唔理想啦、啊。即係譬如話意思即係話有啲唔係屬於禁足，唔係屬於圍封強檢嗰啲大廈，咁嗰啲譬如強制檢測嘅市民係用唔用藥啦。咁如果唔用藥嘅時候，一定要即係再去加強翻。如果唔係，就會見到好似下葵樓咁樣，可能係即係一棟。跟住發覺好一啲啦，又另外一棟又開始又多翻，咁所以就一定確保其他嘅啲強制檢測都一定係真要做到比較大比率嘅市民係接受檢測，盡快揾出即係仲有潛伏嘅源頭喺度。 嗯，都係講緊檢測啫，就唔使全部圍封啦。起碼你嘅諗法就 係、是、因為圍封始終困難嘅，即係嗰個。操作上面係 好啊！整體成個疫情啦，六宗源頭不明，咁啊確診個案就百幾宗啦，咁都過百啦，咁睇到而家成個疫情嘅發展，你係點評估呢？喺 Omicron 定係 Delta 兩條傳播鏈嚟講，係即係兩個傳播嚟講，邊一個更加令人擔心呢？你自己覺得？ 我自己個人就比較擔心 Omicron 多啲嘅，咁即係咁啊！你話我開始嘅時候都講咗啦，即係情況令人憂慮，因為葵涌村里面内外都是会比较大问题啦。咁葵涌村出面其实个问题都唔少，因为依家集中咗资源去即係喺葵涌村嗰度啦。咁变咗出面嘅火头呢都有机会随时好容易扩散开去啦。咁所以就我哋可以做嘅就真係即係打市民就尽快接种疫苗啦。虽然即係好似不停都係讲返同一句说话，咁但係大家要明白一样嘢，接种疫苗虽然话佢防感染嘅效能系低咗啦，咁但系大家留意系低咗，唔系冇吓，即系其实都仍然有相当嘅保护效率嘅。咁变咗就，如果唔系咧，就有其他地方都可能会出现好似葵涌村咁情况，都唔出奇吓。咁所以就整体就都系比较担心嘅，即系出边啲不明源头个案就系。咁啊 ，Omicron 因为主要担心多个 Delta， 始终嗰个传播力大家都听过好多，就比 Delta 其实都好明显强好多吓，同埋至去。家庭群組的影響，譬如都可能高至少 50%。 另外我想讲，即是现在社交距离措施就初四之后的安排就未完全公布的。咁特首都说今个礼拜内就会再向公众交代。不过初步有个看法的，就说社交距离措施年初四大幅度去放宽的机会很微，各部门仍然都是评估有没有机会微调。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要延续现在这个程度的社交距离措施呢？如果真的微调了，可以有哪些位置可以放呢？ 我覺得就有，即係如果實際務實少少，可能我覺得真係要少少微調，即係大幅度下降，即係放寬就應該真係都冇乜可能。即係你依家啱啱如果講疫情嘅人憂慮嚇，咁但係微調點解？因為始終即係市民始終都係即係等於好似你閂咗個花市，啲人就會走曬去花墟買花嘅情況一樣。即係你閂咗個晚市，啲人就會即係喺日間嗰個活動，特別假期你都會預計到咧，喺六點之前反而即係。可能人山人海，可能譬如啲商場室內嘅地方都會，咁所以可能要即係務實少少，即係其實係要將啲時間拉翻長少少，等人喺一個即係有一個比較容易可以控制到大家，譬如話有個咁樣控制嘅措施，做到一啲餐處所啊，做到安心出行啊，咁即係起碼令到喺同一時段有過多人嘅呢個情況係會減少咗先啦。 即係可能六點去到八點㗎嘛，食肆 係冇錯，係即係話要即係，因為你始終去到八點，你都唔係即係逗留到真係好夜啊，或者會即係延長太耐時間。咁其他情況一樣啦，譬如話一啲較即係風險較低嘅一啲處所，其實我覺得應該係都要鬆一鬆。如果唔係，就反而令到好多市民去聚集咗喺某啲時段或者係。某啲活动、某啲处所嗰度、可能会消失地方。 OK， 好啊，唔该晒林伟信。林伟信就系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嚟嘅。葵涌村整体疫情你又点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睇到一啲大型家私咧，係都抌咗落去嘅咁樣。咁啊，對於一個嘅衞生嘅情況，咁見到而家有加派咗人咧，係去清村入邊嘅一啲垃圾嘅。咁啊，包括咧就係呢位嘉賓都可以同我哋講下，就係、電話旁邊有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負責人殷偉橋。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殷偉橋， 係你好，你好，主持人。系啊，其实咧，我头先听你讲嘅情况咧，其实我讲翻清楚少少嘅情况啦。其实应该咁样讲，依家咧，葵涌村有一村二村嘅，咁二村咧就有十座楼啦。咁其实十座楼咧，佢有一个确诊之后咧，基本上面咧就所有员工四十几个员工咧就全部已经去咗隔离噶啦。咁所以就上个礼拜咧就佢哋嗰边系应该系冇人嘅。咁房屋署咧就响星期六啦，上个礼拜六。就聯絡我啦，咁啊，跟住就除咗我之外，佢都有聯絡其他承辦商嘅。咁我哋就諗起做咗一個相應嘅報價，咁跟住諗起佢就揀選咗我哋，就去做咗緊急支援呢個安排。咁我哋就星期日咧就落咗去。咁好啦，攞去之後咧，其實依家咧其實咧就唔係冇人去做，因為之前依家其實咧日葵同埋影葵咧依家禁足啊嘛，禁足其實咧就嗰、那個垃圾量係好大嘅。咁亦都要派飯啦，咁一每日就有唔同嘅垃圾量喺度，咁之前又擲咗一啲時間冇落到垃圾，咁所以我哋又用咗差唔多兩三日時間咧，就將佢清曬落嚟。咁佢見到嗰個垃圾桶咧，其實食環咧都好幫手嘅，依家每日咧都嚟成幾轉咧，去幫我哋運走啲垃圾嘅。咁就依家每日都起碼有三轉嘅，咁所以變咗琴晚啦，截至到琴晚啦，應該全部十座樓。都所有垃圾咧，應該就全部清通咗噶啦，即係落曬落嚟。咁就今日開始就會正常。朝頭早我哋會倒一次垃圾，夜晚黑咧亦都會倒一次垃圾。咁就會正常個運作咯。 嗯，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其實你哋公司嚟計咧，整體你哋負責究竟係邊棟樓？其實呢個範圍究竟係 依家係成個二村十座樓都係我哋負責嘅。成個二村包括咗頭先嘅日葵同埋影葵樓嗰兩個圍封嗰兩座都係啦。咁跟住依家琴晚就下葵爆咗嘛，嗰下葵有一村嘅就唔係我哋負責啦嚇。咁我哋就琴日就幫手做消毒嘅，咁就做咗消毒，即係臨封咗之後冇幾耐即刻做咗消毒，咁就希望做翻個措施，令到啲居民更加安全啲啦。咁就整體上面依家我哋人手啊同埋相關嘅嘢咧都叫做穩妥㗎啦，同埋開始入返正常嘅軌道㗎啦。咁同埋喺今次裏面呢局方處方都好啦，收到我哋嘅反應啦，琴日咁呢都即刻加人俾我哋去做。咁係大家一齊齊心抗疫嘅，我都覺得表示就係、是政府房署啦嚇，同埋運房局啦，咁對於整個配套啊配合啊。都係好快嘅，係好快嘅，咁都算大家一齊同心抗疫啦。雖然有啲地方做得未足夠，咁希望大家市民都體諒。 嗯，所以人手方面咧，你哋有幾多？頭先話有啲即係處方又加咗啲人俾你哋嘛，即係總共有幾多？你哋公司有幾多落去？ 我依家咧就入頭咧就有46全職嘅同事咧就住咗喺下邊嘅啦。咁夜晚黑咧就有夜晚都有40，因為夜晚要倒多轉樓。咁同埋外圍啦，因為依家同埋因為依家派圍封嘅時候咧，又要好多相應嘅情況去安排檢測啊，咁好多咁個喺地面上面嗰啲要處理嘅嘢咁樣，咁就日加埋成80多人咯。 嗯，有冇即係而家呢段時間咧，即係清潔嗰個嘅次數係再密咗定點樣嘅？定係都一樣？ 有嘅有嘅，但係因為之前早前好多垃圾積咗喺度啦，咁所以變咗就跟唔到。咁我哋依家咧會咁嘅首先見就即係譬如今日啦嚇，朝頭早就會首先去消毒大堂啦 ，lift 啊做一次，跟住就會上樓籠去收一次樓層啦嚇，去收一次個垃圾。咁跟住咧就下晝咧就會去拖啊、抹啊、消毒啊，各樓層嗰個觸手位咯，同埋一啲可能一啲污跡啊咁樣，我哋就會去跟咯。咁嚟緊都會日日得咁噶啦。跟住大堂咧就每日起碼咧就做四次嘅，朝頭早我哋開工前做一次，跟住中午食飯前做一次消毒，跟住就開工就做一次消毒，做完之後咧再又做一次消毒。夜晚倒入垃圾咧就開工前一次，夜晚做完之後收工亦都做一次。咁變咗希望響大堂啊嗰、那個 lift 啊嗰、那個消毒情況緊密啲，咁令到成個傳播減低咯。 嗯，有冇話見到嗰個垃圾量特別多？因為見之前有啲報道話。啲人甚至係 其實咧唔係咁 即係唔係多㗎啦，我都喺度希望澄清返少少啦。嗱依家因為呢就我哋六點後冇凡事㗎嘛。咁正常你依家一個公屋以前可能都有一半人呢都喺出面食㗎，即係最少。咁你依家全部都喺屋企食。咁三餐咁你每人抌包出嚟，咁你諗下你都已經比正其實依家嘅垃圾量呢係比正常多三倍四倍㗎。 嗯。咁所以我就話係咪多咗囉，就話 係即係多咗，即係即係居民抌出嚟多咗，即係唔係話 積聚嗰啲多咗，你先 係啦，係積聚嗰啲多咗，即係樣樣都多咗，即係但就話變咗嗰個情況咪望落去好似好誇張咁囉。你諗下你擺大家白攞出去大堂擺喺垃圾房垃圾桶側邊，咁你堆出嚟咪我已經好誇張啦，一層成十幾廿户㗎嘛，咁你諗下，咁佢咪好誇張囉。咁變咗就係個垃圾量係因為居家，所以變咗垃圾量係大咗好多，咁而令到咧又清落嚟嘅時間咧又唔方便啦，因為而家啲住户咧又落嚟檢測用 lift， 咁同埋因為呢個係一個叫做中央垃圾處理系統嚟噶， 嗯， 咁佢有好多大件嘢落唔到噶， 咁 即係佢大件少少垃圾落唔到，都一定要落 lift， 咁變咗。你又啲住户又去檢測，又要用呢，咁變咗好多上落啊、處理啊，咁就會有個困難咯。咁所以變咗先至慢咗啫嘛。咁就咁依家就通曬噶啦，依家通曬噶啦，大家都可以放心。 嗯，即係總之即係因為大家又人又要用呢啲傢俬，譬如垃圾大型嗰啲又要用呢，所以就 係啊，總之細少少，即係包頭都搭落唔到去嗰啲咧，都要用呢。咁變咗嗰個情況咪更加，大家咪逼就逼，咁咪更加慢咯。即係個情況就係咁啫。 OK， 你哋有冇啲咩特別措施話？即係始終而家呢幾棟大廈都有一啲嘅確診個案啦。咁啊，村入邊起碼有十幾棟，而家分別都有出現個確診個案。你哋有冇啲乜嘢措施或者咩配套俾啲工作人員啊？ 我哋跟翻曬衞生署指定㗎，即係全套防護衣、眼罩、嗰、那個面盾咁樣，跟住全部都係成套㗎。我哋上去做嘢咧，全部敷 set， 即係跟翻曬衞生署嘅要求上去咯。咁跟住每譬如中午換更咁樣就食飯咁就佢就換曬㗎啦，成套換曬㗎啦。咁跟住就棄自己佢，跟住就下晝翻開工又另外一套咯。咁呢啲全部跟足曬衞生署個要求同埋嗰個程序嘅， 使唔使話唔同樓啊專有特定一批嘅清潔工人，定係都會即係一個工人都可能去幾棟樓 嘅？即係有分流，因為 touch wood 你唔知嚟緊有咩變化啊嘛。咁我哋分咗，盡可能叫佢哋譬如休息時間又好，或者食飯時間都好，都唔好聚埋一齊啦。即係真係都可能三四個、兩三個咁樣，各自去食飯，各自去傾偈，就唔係攏曬喺呢個大地方，或者係點樣去溝通咯。咁希望 即係我意思 係減低， 唔係話分咗某幾棟樓就幾個工人負責，即係咁樣。 我有崗位有分，崗位有分㗎， okay, okay. 每座樓。嗱，依家佢崗位係咁嘅，每座樓就全職入頭有三個，夜晚黑到垃圾亦都係三個。 嗯， 即係咁就呢個就係喺大廈裏面嗰個分配啦，跟住其他就係做一啲外圍地面啊，同埋一啲嘅特派個安排啊咁咯。 OK， 好啊，唔該曬，因為其實多謝你，我哋了解多咗而家清潔嘅情況啦。咁因為其實係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負責人嚟嘅，而家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張鳳平。 Amazon.com 的秘密呢一本書。由资深记者李察布兰特所撰写，作为屡获大奖的新闻工作者，布兰特在科技界大名鼎鼎，他二十多年的写作都是以植谷为主题。在这本书里面，他探索了亚马逊公司是怎样不断促使出版业和零售业的转型，同时摆脱众多竞争对手，奠定自己成为互联网电子商务公司的先驱地位的故事。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代表性英雄，他们不断挑战不可能的事物，尝试超越时代。在苹果公司始创人乔布斯去世之后，社会面对空缺的创新典范，谷歌执行董事埃里克斯密特点名了谷歌、苹果、Facebook 和亚马逊四间公司为未来科技之王。 预测佢哋将会带嚟巨大嘅改变。 国际媒体特别将焦点锁定喺亚马逊同佢嘅创始人贝佐斯身上。英国杂志《经济学人》称贝佐斯为科技先知，系接替乔布斯成为科技梦想家嘅最佳人选。《华尔街日报》话贝佐斯领导下嘅亚马逊接连改变咗出版同埋零售两个产业嘅游戏规则，系现今影响力最接近乔布斯嘅企业家。 喺 Amazon.com 的秘密呢本书入面，布兰特通过同亚马逊员工、竞争对手同埋观察家等嘅访谈，对于贝佐斯嘅种种决策进行咗抽丝剥茧，深入探讨亚马逊嘅崛起之路。他亦都回顾了亚马逊的创业起源、发展历程、特色服务和成功经验。这本书叙述了关于贝佐斯和他在亚马逊每一个阶段的想法和做法，除了作者的洞见，同时从各大报章杂志取材，将专访整理。他的资料亦都全部取材于亚马逊公开发布的资讯和年报。 亚马逊由贝佐斯的领导，从西雅图的车房起家，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商城、最大的口袋百货公司以及优秀的网络银行。对于很多创业家来讲，怎样选择和坚持往往是创业人生中最困难的抉择，而这本书正是为他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见解。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Amazon.com 的秘密》，作者理查·布兰特，由天下杂志出版。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啲工商大厦嘅一啲胶嘅回收嘅情况。嗱，绿领行动咧喺2019年嘅时候咧系获得过回收基金啦资助啦，系一个叫做本地工商业废塑胶转运中心试验计划嘅。咁佢哋就喺2020年嘅年中开始噶啦，就系、实地去到一啲嘅工商厦啦，有各类型嘅服务，包括系收集啊、运输啊、压缩啦，各类型嘅一啲塑胶。有啲咩塑胶咧？好似一啲胶袋啊、胶樽啊、一啲包装嘅胶膜啊、速递袋啊、即弃食物容器等等嘅。咁就话系以便咧一啲本地回收商咧系提取一啲高品质嘅塑胶。嗱，详情系点？有啲咩发现咧？何谓提取高品质嘅塑胶咧？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绿领行动项目主管黎善庭，早晨。 系，早晨。 早晨，黎善庭， 好。 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头先我讲嗰个情况？你哋有一啲收集啦，有啲分类压缩，头先讲嗰五类嘅胶啦，其实系想变成啲咩咧？咩叫做高品质嘅塑胶咧？其实系咩嚟？ 其实咧，而家咧，其实咧，近年香港咧多咗市民咧会有回收嘅习惯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喺做我哋唔同嘅环保教育嘅时候，发觉好多嘅市民啦都未必知道，原来回收咧系要干净回收嘅。咁有時咧，尤其是工商下咧，可能咧，而家我哋收嘅產品，頭先收嘅回收物啦，先生都有講過話，有一啲嘅飯盒啊、水樽啊，咁嗰類咧，其實經常大家都會好快諗到啦，就係會有果汁啲甜嘢啦，又或者啲食物嘅汁醬喺度啊，要去清洗咁樣。咁另一樣咧，我哋比較關注嘅就係因為係工商下嘛，咁同我哋一般喺屋苑嘅認知係多啲食物啊、日常用品唔同，就係、會多咗一啲嘅運輸包裝膠膜。咁嗰類咧，我哋就發現喺個計劃裏面咧，好多物流倉啦，甚至乎物業管理咧，可能都唔知道，原來運輸膠膜咧，其實係最容易被回收，因為佢冇啲濕嘅即係嗰啲液體啊，各樣會整污糟佢。但係咧，往往都佢其實好多唔乾淨嘅原因，係因為佢哋好多膠紙啊、雜質啊等等咁樣嘅。咁所以我哋講乾淨回收就係點樣令到租户同物業管理都知道喺工商下入面常應成日都用到嘅塑膠裏面咧，如果要攞去回收，唔係變成廢物嘅話，其實要做多少少功夫，我哋就可以將乾淨嘅膠就交俾回收商，而佢哋攞到手上面嘅時候咧，乾淨嘅膠被回收造成再生燃料咧，嘅機會係更加高嘅。 所以你哋嘅角色就係做教育多啲嘅呢個層面，定係都幫佢哋變，即係將嗰啲唔係叫乾淨嘅塑膠咧，變成一啲高質素乾淨嘅塑膠咧。同埋你哋喺個過程之中有冇發現啲乜嘢特點咧？ 哦，都其實我哋都做曬嘅，因為我哋本身咧今次呢一個計劃咧，都係用咗一個全新嘅設計啊，就係、是、我哋會有五個桶啦，就跳出我哋平日喺國際認知有七個編碼嘅回收塑膠嘅框框。令到工廈使用者咧更加容易根據一啲佢哋日常用嘅產品嘅類別而去抌去落個桶度嘅。換言之，我哋嗰啲桶咧，我哋有五個桶啦，所標示一二三四五咧，主要係用翻一啲佢哋容易了解嘅，例如話背心膠袋啊、食物容器啊，因為本身食物容器都可以分好多唔同嘅種類嘅膠噶嘛，咁、啊等等啊，咁所以用佢哋容易啲去辨別啦。咁仲有去我哋就做咗呢一個首先分類嘅 design 之後咧，另外就係亦都會去到工廈度，即係我哋落咗桶啦，我哋叫做就會去做一啲教育啦，就係去擺攤或者去做一啲講座網上講座啦，疫情度就去俾一啲嘅租户啊或者物管等等啦，等佢哋知道點樣用呢個桶同埋一啲基本嘅塑膠回收知識啦。咁另外就係、是因為咧好難咧令到全港嘅租户或者一啲嘅企業咧或者持份者會同一時間都一次個突然間會有一個乾淨回收嘅習慣嘅，所以我哋都有一個工場咧係會有同事咧就係、是、去處理一啲簡單嘅塑膠嘅回收物嘅清潔嘅咁樣樣咁儲多剩量咧，我哋就將佢壓縮成一個磚啊，每一磚咧大概有大概200 kg 度啦。咁我哋儲夠一定嘅份量啦，例如我哋講一啲包裝膠膜咧，我哋將佢壓縮成咧，每一次大概200 kg 嘅一個塑膠磚之後咧，我哋一次過運曬16磚俾同一個回收商。 OK， 咁佢哋其實一般嚟講，佢哋好難咧，係有時出車一次過回收集到咁多乾淨啦，一嚟，二嚟係咁集中咁多量嘅膠咯。咁對於回收商嚟講咧，同埋物管同埋我哋做教育咧，都係一個。Okay.多型嘅局面 咯。嗯，但我想知道你哋嘅角色咧，就即係做咗好多功夫啦。其實你哋係咪都係想啲工商大廈自己有一啲嘅回收設備，係可以做到頭先你講嗰啲工作，長遠唔使你哋做咁多又教育啊、又收啊、又清潔啊等等嘅咧？其實 冇錯，其實我哋都會希望做好呢個橋梁嘅角色嘅。例如咧，其實頭先都講我哋有啲嘅新發現啦，就係、是、發現咧，原來工商廈裏面咧，尤其是一啲純物流倉嘅。warehouse 我哋叫做，咁基本上我哋係收咗好多包膠嘅。咁譬如例如講翻就係啱啱上年咧，2021年啦，第三、第四季度咧，七至十二月期間咧，咁我哋有三間純物流倉咧，係加入咗我哋 total 有49间嘅工商廈裏邊，其中3间，佢哋其實收咗主要係包膠咧，都已經接近我哋整體回收率嘅七成半到啦，已經。咁所以其實我哋其實環團啦，如果全港以千幾接近2000个自先重重嘅呢個工商廈嚟講咧，其實我哋好難。我今次嘅計劃只係佔咗 2.6% 左右嘅啫，所以其實我哋係非常難去處理咁多塑膠嘅，尤其是包膠原來比我哋想象中多啦，同埋一般一啲綠在嘅回收便利店咧係唔收工商廈嘅廢膠嘅。咁先算。咁所以其實我哋想做一個橋梁，就係、是、今次做咧，第一咧就係、是、做一個 role model 啦，就係俾大家睇，其實可以做一啲 system 咧，係自己設計到嘅。咁啊，令到租户或者所有朋友可以容易去做回收啦。 咁呢個係管理公司自己做啊，即係個 system 係管理公司即個系統。 我哋做咗，我哋今次嗰五個桶嘅設計我哋做啦。咁、okay. 然之後管理公司其實我哋今次做咗一個example 俾佢哋啦，即系做一次，又话俾佢听点样做。其实长远嚟讲，今次系一个我哋俾多少少嘅方向大家。咁希望就系呢个垃圾征费之前啦，大家都好即系关心啦。哦，如果我点样处理自己嘅垃圾咧？其实好多垃圾系唔需要变垃圾嘅，佢可以妥善处理之后变回收物。换言之，垃圾征费上咧，大家嘅负担就会冇咁大啦。咁就希望长远企業啦、物流管理公司啦，或者物業管理公司啦，都會去制定一啲嘅標準啦，或者知道點樣去做咯。甚至乎政府未來會唔會即係話就工商業針對工商業嘅回收啦，去做多啲配套俾咁多位去或者指引大家去適應咧？咁呢個其實暫時目前嚟講，喺工商廈嗰個層面都係比較缺乏嘅，其實。 OK， 好啊，唔该晒黎善庭，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黎善庭系绿领行动项目主管，讲到佢哋一个试验计划嚟嘅，就系喺一啲工商厦啦，收一啲教做教育啊、收集啊、运输、分类、压缩等等嘅工作。因为讲到话喺呢一啲嘅教佢，可能一啲工商厦想回收，但系当中可能涉及一啲唔系叫干净、唔系啲高品质嘅塑胶，咁佢哋就帮手做呢个工作。佢头先亦都提到啦，其实佢哋叫做成立咗一个系统啦，咁日后其实一啲管理公司啊等等都可以自己做呢一个嘅回收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